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电力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受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晴朗的天空下呢，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同时呢，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能见度可达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人们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傍晚前后气温呢下降较快，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呢晴朗，风不大，能见度可以达到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啊，应该说跟人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啊，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就是昨天呢，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一个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暂行办法，比如说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啊、住房贷款利息啊、还有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大病医疗都可以纳入专项的附加扣除。那么和住房有关的，就是房贷利息还有住房租金都纳入了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当中来。但是房贷利息如何扣除啊？那么首套房到底是认房还是认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细致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刚才呢，我跟阿乐还说其实挺不好说的。 对，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这个确实很枯燥，因为而且专业性也比较强，关于这个房贷这一块其实业内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实际上虽然枯燥吧，但是对于我们 每个人，尤其是正在还房贷的人，其实还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利益和好处的。 没错。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要是怕枯燥的话，您就问问题。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条文有的时候挺枯燥的。 没错。 如果您具体问一些问题，我们根据这个问题来回答的话呢，估计可能就比较鲜活了啊。 是这样。 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个扣除啊一些这个叫做扣除一些税是吧？ 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抵扣。 抵扣啊，关于这个抵扣这个事儿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啊。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 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咱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行业变迁。1978年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亿万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那么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40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在改革开放的沐浴下逐渐成长与发展，一路走来，住房商品化改革极大提升了城镇居民的住房空间，明显提高了居民的居住品质。 我们看到这条消息也是来自中国网地产，是我的老东家，感觉还是很亲切。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行业变迁，作为这个一个地产媒体人，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些体会，因为从业也有10来年的时间。首先是分两个阶段吧，是1978年到1998年的前20年，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这个福利分房这种相对来说是一种靠政府保障为主的这种市场的一个这种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情况。到了1998年之后呢，这个开始试行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市场化，然后也就是所谓的商品房，包括后来有这个预售的制度，其实是给这个房地产市场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力。我们看到从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的全国各地，首先从北上广深开始，然后逐步扩散到二线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的这个楼市，其实还是在这20年当中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发展的速度，也对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包括 GDP 的带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从惠及居民的这个居住条件这一块，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统计也显示出，我们中国现在平均的这个人均住房的套数达到了1.2套，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达到每就是户均都有一套房子住，就是满足了这个居者有其屋，这个所谓建设部曾经说过的这个1.0时代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慢慢在建设这个居者优其屋，就是这个房子的质量啊，包括这个生活的品质在逐渐的提升。从这个建立这个美好房子，然后实现这个美好生活的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是随着这个政策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确实咱们中国的这个住房商品化的进程啊还是相当快的啊。 对， 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也不过呢不到30年的时间， 二十多年、 我们一直也是在摸着石头走路哈。当然在当中呢也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不怕有问题，有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去纠正和改正就好哈。所以呢从不到30年20来年的发展来看，确实人们的居住水平有了特别大的改变啊，总体来讲还是可喜的。 对，我觉得这个这个改革开放关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试验和这个市场化的一个运行，我觉得真的是从方方面面都提升了很多领域的这个进步。包括我们也知道，其实房地产涉及到这个上下游的领域多达50-60个，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经济的带动也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说这个房地产可能如果是比例过高的话，那可能它不是这个实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业内一直要强调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因为房地产波及到的这个行业真的很多，50-60个领域，其实也每一个领域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实业和实体。只是说在这个当前的新的背景和环境下，我们坚持这个房住不炒的原则，但不代表房地产市场的未来空间就会有所缩小。因为其实以前呢是大家都居者有其屋，就是每个人都有房子住，要满足这个条件。现在我们基本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然后下一步未来的房子要建这种好房子，然后让房子带给我们更美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提升，这个是 未来很多房企都在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而且他们也在努力的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确实咱们居者有其屋啊，这是最基本的。另外呢，现在是房住不炒啊，像这些概念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慢慢来摸索的。确实我也认为呢，房地产行业呢，它是集结了各个行业的一种表现。 嗯，是这样 啊，如果它真是受到影响的话，其他很多的行业都会受到冲击。 对，其实所以我说就是虽然是有调控的这个背景，我们就是遵循这个调控的原则，但实际上来讲，对于房企而言机会还是很多的。而且从前一段时间我们北京的12月初的一些土拍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热情还是很高的，一天卖了12块地，拍出去300多亿。所以说还是如果房企认为未来不好的话，他不会花钱真金白银去拿地。 对， 所以还是要有信心。 对，其他城市呢说不准，但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型城市啊， 没错， 开发商对此还是保有信心的啊。 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租赁市场的年尾如何度淡啊，就度过这个淡季啊。那每年的10月到12月都是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淡季，那么四季度以来啊，大部分城市尤其北方城市租金价格呢是不断的下降。根据一份租赁大数据的报告显示，从城市分级来看，内地全线城市租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那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每月82.83元，环比下降了3.73%。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房租的下降好像是一个规律 啊。对，是这样的。 春节前， 对，没错。其实现在来看，这个第四季度的这个租赁市场淡季其实是往年也都存在的。那么作为北方城市的这个租金下降也是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方城市入冬的这个天气降温的程度要比较快一些，然后这个温度要比较低一些，然后可能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租赁市场的这个热度也会有所降低，而且基本上该租房的人都会有所租到。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一线城市平均租金82.83元每平方米每月，那我们算一下，如果是一居室的50平方米的一居室，那的这个租金大概是在4000多一点。其实环比下跌0.37%，这个数值还不到1%，基本上也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值。因为在三季度的时候，因为它环比嘛，环比是比和三季度相比，三季度相对来说这个房租要高一些嘛，这个有略有这个下降，其实是很正常的市场波动。对，并不代表所谓的这个有什么趋势性的一个变化。 嗯，因为这个时候呢，好多的外来人口可能要回家了， 对，返乡， 房子呢可能也就退掉了等等的，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房价呢会有一点跌，但是呢到春节过后啊，可能有些新一轮 的时候，对， 新一轮的人又开始进京了，那么这个时候租房呢又是一个高峰期，所以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水涨船高了。 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坚持房住不炒这个定位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于12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举行了。会议呢也指出说，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啊，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的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那应该说这些都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对，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19号到21号这三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牵动了很多人的这个视线，包括我们很多地产的房企，还有这个地产的媒体人，也都在关注这三天的会议所说的这个内容。当然，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呢，这次其实还是跟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要坚持以往的这个原则，所以房住不炒。另外一方面，这个因城施策，我看到在这个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因为在21号。会议落幕之后，22号，山东的这个菏泽，还有这个广东的佛山，还有其他大概是4座城市，都分别出台了这个各地的这个放松性的这个调控，就是它有一些松动。以前比如说限售，现在可能限售的年限这个缩短了，以前是5年，现在变成2年了。这个所谓的微调，其实是在市场当中激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因为各地都在盯着其他城市在做什么样的这个率先的一些放松的一个调控举措。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因城施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因为我们之前都知道一线城市和 部分热点二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升温比较快，所以说调控力度比较严格。当时有一些三线城市也跟风似的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控，但是调控了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左右呢，发现这个地产房地产市场受这个政策的影响萎缩的比较严重，是或者说是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消极一些，冷清一些市场，然后现在根据自己一个城市的一个特点，然后有一个回调，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具体的体现。但是也要说的在这里边多说两句，其实这个并不具有代表性，所以我觉得其他一些二线城市，尤其是热点二线城市，想以此来放松自己的调控，可能我觉得也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因为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些像南京这种城市，包括武汉，就曾经试图放松过调控，就被住建部点名批评过了。所以说这个尽管是因城施策，但是也要根据自己城市的一个特点，不能去跟风去调控，这是各地地方政府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没错，其实因城施策啊，这个战略措施啊，不是说现在提出来的， 对， 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一定要因城施策哈，根据自己的这个城市的特点来制定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措施哈。所以这回呢要把它提出来，那也足以看出对这样做法的一种重视啊。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县境房地块是扎堆出让，更需迎来刚需迎来了更多的机会。那回顾刚刚过去的11月，北京的土拍市场迎来了大丰收。11月26号，北京共有13宗地块的走向了拍卖台，仅有顺义区北小营镇共有产权房地块的因无人报价遭遇了流拍，12宗地块的均完成了交易，揽金总额达到了316亿元，着实呢令人意外。那么12宗地块当中，9宗商品住宅用地为县境房用地，那么县境房地块的扎堆出让，刚需也将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这对未来楼市的稳定显然更有益处。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10月份的这次土拍当中，也是业内大家都比较关注。我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这13宗地块，除了这个顺义区的公有产权的这个流拍之外，另外12宗地块吸引了55家房企来到北京拍卖。这其中除了咱们本地的这些房企，比如说像什么首开啊这些，咱们北京的房企之外，有上海、广州、深圳、浙江、南京、武汉，就等等等等这些房企也，当地的这个大的房企也派出代表，比如说副总级别的人来到北京的土拍现场，亲自来争夺这个地块。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外地房企对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视程度，都很多房企都想在北京拿地。包括这一次也有一些房企很欣喜的第一次在北京拿地，就是之前也参加过土拍，但是没有竞争过其他房企。所以说也标志着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是还是很受外部房企的一个欢迎的。从这个具体地块来看呢，12宗地块当中有9宗是这个县境房用地。其实这个价格还是挺低的，我看了一下，最高限价基本都是在5万5以内，然后你像顺义的有2个地块都在4万3左右。所以说这个最高售价的这个限制还是很低的。我们也跟房企的人沟通了一下，他们拿这块地之后的可能这个利润率都不到5%，但是也为什么要拿呢？也是出于想要借此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谋取这个一席之地的一个考虑。因为很多南方的房企，它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已经达到1000亿规模以上级呢，他觉得如果在北京没有一个项目的话，可能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全国化布局的一个脚步，所以它是更多的是有这个插旗的意味。所以这个对于北京的购房者还有这个刚需这个人群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因为他们可能在北京的项目并不是太追求，并不是以这个利润为标杆，而更多的是这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主要是参与，参与显示他们的这个 实力、 地位、实力。 对，没错。 那实际上我有一点不明白，就从目前来看北京的这个整个的房地产的并不是好像特别的景气、特别的火爆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又一下扎堆的出来13宗土地走向了拍卖台呢？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我们北京市自己、北京市政府自己的一个考量。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北京土拍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收缩。 2017年全年的这个土地成交额才仅仅是2016年上半年的一个额度。 嗯， 那我们到了2018年呢，这个其实上半年的土地的这个投放量也并不是很大，然后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库存也是相对来说有点紧俏。我查了一下北京现在的这个现有新房的库存大概是10.8个月，那我们知道这个10个月以下的库存就属于紧俏了。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啊，10.8个月觉得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现在没有新房的话，10.8个月之后我们的新房就卖空了。 嗯， 那可能听了还没有什么感觉，我对比一下唐山的这个库存量是45个月。 嗯， 所以说这个和我们这么近的这个城市还有差别的。所以推出这个土地也是为了扩充在2019年甚至2020年有更多的新房投入到市场，满足这个刚需的这个需求。因为从北京的购房的一个人群的结构我们来看，其实现在还是要有点供小于求，虽然说还是有库存，但是具体的各个区域会呈现出一个问题，就是好地段的房子很少，然后需求量很大，然后可能郊区六环外这个土储量比较大，但是可能需求量没有那么大。 嗯，所以呢看似呢比较冷静哈，比较平稳，不是那么火爆哈，好像交易量呢也并不是那么多。 对， 实际上呢北京的它这个房子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对，应该说是暗流， 不是特别多， 暗流涌动吧，可以说是。 所以说呢这回国家又拿出13块土地出来拍卖哈，也是想呢能够多找一些房子出来，我看。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挑，而且我们也看到，这12块地当中有9宗是这个，限定房用地。实际上，限定房用地，虽然不是完全的保障性用房，但是其实这个价格，它这个定位有点像以前的这个，限价商品房，就是比经济适用房的这个水准要高。然后但是又达不到商品房的这个价格。 嗯，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刚需甚至是这个首次置业人群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福音，因为如果去买商品房的话可能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承受不起。 对， 尤其是工薪阶层。 对，所以这些地块的推出呢对于刚需人群呢是一个福音啊。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公积金啊已经开通了3款手机客户端。你知道吗如何使用手机提取公积金吗？那目前啊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开通了北京公积金 APP、 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呢公众号北京公积金这3款手机客户端。缴存人呢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啊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的余额、贷款等信息。那年底前呢将开通包括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提交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等共49项网上办理业务。哎，这个真的是很方便了啊。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这个手机的这个广泛应用，其实很多的这个便民的这个服务措施都慢慢通过这个手机 APP 客户端来进行这个操作。其实我们看到北京公积金这次推出的这3款手机客户端也还是辐射了目前当下比较主流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支付宝，还有这个 APP 这三种形式吧。我觉得还是挺便民的，我觉得。因为其实以前的话可能办理业务更多的是要登录官网，或者是给北京市公积金打这个1239329的这个热线。所以说现在推出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2019年去有一个尝试，更多的一个体验。 嗯，但是还要宣传啊，让更大的群体知道这个事儿。 没错。 你看前些时候就是那个地铁啊，可以什么刷手机啊，什么的， 对对对， 那不挺好的吗？ 易通行那个。 对，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那么做，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 啊。对， 你这样像我就不太会用啊。 那个其实我试用过，就是那个在手机上 下也是弄一个 APP 对对，后来我。就不用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有的时候赶上手机没电，就坐不了地铁，然后还是可能习惯带一张公交卡在随身。 是的，嗯，好的，那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已经开通的3款手机客户端就是北京公积金，一个是北京公积金 APP 啊，另外就是支付宝生活号，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公众号的北京公积金啊，这3款手机客户端，如果呢你有公积金方面的需求哈，可以来看一看这3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打那公积金那个电话好难打，根本就没人接。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大家对公积金的这个关注很高，就是说。 嗯。好的，那咱们上半段呢先暂且聊到这儿啊。那个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暂行办法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做继续的交流。 一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天气晴朗，风不大，能见度可以达到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最后，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下面说的这个事儿啊，应该说是跟人们的生活呢息息相关啊，而且是给大家呢带来福音的、带来福利的事儿哈。就是昨天啊，国务院呢正式发布了一个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暂行办法啊，在这个办法当中啊，比如说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啊、住房贷款的利息啊、住房租金呐、赡养老人呐、大病医疗啊等等，都可以纳入专项附加的扣除。那么在这个暂行办法当中呢，和住房有关的，比如说房贷利率啊、住房的租金啊等等，都纳入到了专项附加扣除当中。但是房贷利率如何来扣除啊？那么首套房到底是认房还是认贷？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是念条文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枯燥哈。但是如果能够给大家呢讲清楚，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如果大家呢，比如说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想过，那具体有些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你把问题发过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问题来回答，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明白。 是这样， 是吧？ 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条文还是比较繁复繁琐的，然后但是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还是有很大 关联度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房贷利息是怎么扣除的， 嗯嗯， 让大家都有一个共性的一个了解，然后如果你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发过来之后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嗯，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平台了啊。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跟朋友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暂行办法当中房贷利息是如何来扣除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办法当中这个纳税人本人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您的配偶，要么单独要么共同使用这个商业银行贷款或者住房公积金贷款去购房的，这个如果是首套房贷利息支出呢，就是在实际发生的这个年份按照每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进行扣除，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标准是1000块钱一个月，相当于，扣除的这个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也就是说，不超过20年。其实这个 240个月， 这个240个月就不超过20年。其实这个是这一次房贷利息扣除这一块是最核心的一个数据，也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其实就是说，相当于可以抵扣每月1000元的一个标准。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很多还月供的朋友来说，其实还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一个好处的。也千万别小看这一个月1000元，但是你看你这一年下来就12000， 那可不， 这个是积少成多的东西。 对，实际上就是首套住房的这个贷款，指的就是享受首套房贷利率的贷款啊，而并非是一定是一生当中购买的首套房。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你能享受到首套房贷利率，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这个个税的一个抵扣。这个每个月是1000块钱，最长不能超过240个月，也就是不能超过20年。其实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简单来说呢，首套住房贷款指的是这个首套房贷利率的贷款，就是牵扯到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个317的这个新政在去年开始执行，对，认房又认贷。其实在之前呢，北京的房贷政策是认房不认贷，那也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家庭当时是名下有没有房子，如果是无房的话就可以享受首套房贷，就算你有这个贷款记录的话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首套房贷。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就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您买的那套房子的时间节点。 对， 那我们知道2017年3月17号出台的新政，您如果是在2017年3月17号之前就已经完成购房的话，就可以符合这一次的这个房贷利息的这个个税抵扣。这个我觉得是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在317之前吧，一个家庭把原先的房子卖了再买另外一套房子，这个新房就可以享受这次抵扣的这个政策。所以说我相信应该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可以划在这次的这个个税抵扣的这个利好政策的范围之内。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317之前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去购房的，尤其是听说了要出台调控政策之前，很多人卡在最后的关口之前集中办理这个过户还有这个购房手续。 有一位豆豆的朋友啊，他发来了微信哈，他说这个房贷利率的扣除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套房子，我每月呢要还贷8000元。那么如果他有这个暂扣条例的话，那也就是说我该给银行8000还是8000，那么最后国家给我补1000，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但是就是说具体它是这样，就是说你相当于是你正常的月供是不变的， 对， 但是 月供是不变的， 体现在你每个月的工资当中，这个有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 补助， 这部分的一个补助。 哦，你看这多好啊！比如说你每月呢有8000块钱的，像这位朋友这个月供哈，然后呢等于国家再给您补1000啊，但是你要符合那个你的房子和贷款的要求。 对，符合这个当下家庭当时名下无房而且是首套房贷的一个政策。其实具体来说就是刚才咱们提的这个2017年3月17号之前购房的，然后如果你名下没房的话，当时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符合的，就是说大概率的是都可以符合的。当然具体的每一家的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就是说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这是一个政策的一个线。 你要是在3月19号之后的，无论你当时有没有房，其实你都不符合。所以说，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2017年3月17号之后购房的，这个税政策就不会应验到他身上。 但是如果你是2017年3/17之后购房的，你呢又没贷过款，又没有房子，而买这个房子是你第一套，也可以享受。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人群还是要具体的一个情况具体来分析。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符合这条件，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去询问。 毛毛说了哈，我们小两口啊，其中一方的是婚前有一套房子，是享受首套房贷的。那婚后呢，我们两个人又买了一套房，这就没有享受首套的房贷。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扣除呢？ 抵扣的是你婚前的那套房产。对，因为你婚后那套就不是，相当于是二套了。对，因为这个我们也是这个之前，尽管是3/17之前是这个认房不认贷，但是其实你在婚前有一套房产的话，它是都是会登记在册的，尤其是在北京的房产。因为在2017年之前的时候，很多城市的房产还没有联网，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联网，可能说查不出来。但是其实你要是都在北京买的话，是肯定会联网的，肯定能查得出来的。而且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全国40个城市已经实现联网，然后其他城市正在联网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刚才这位，是毛毛是吧？ 对对对。 他的这个情况就是他的婚前的这套房产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个税的这个抵扣政策，婚后那个就不可以。 那一般比如说夫妻双方哈要扣的话呢，就扣一方吧，不能双方的都给你补助是吧？ 对对，就扣，不是，就是对，是扣一方，就是以这个谁的名字来贷的款。 对对对， 比如说以这个丈夫的名字贷款，然后就从丈夫这边来有一个抵扣。 那么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补助。 对对对， 是吧？就是比如说你这房子是1000嘛，最后给你补1000块钱在你的工资里边。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是这样。 但是呢，如果要完成这个补助也好啊，扣除也好等等的，是不是还得填表啊等等，到自己的工作单位来完成吗？ 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有一个手续，首先是要咨询自己的这个发放贷款的这个银行，比如说您从建行贷款的，然后去要去这个建行去，比如说你是商贷啊，举个例子，在建行办的商贷，然后要去你所办商贷的这个手续的这个银行来申请一个这个抵扣的一个表格，然后他到时候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流程告诉你这。如果你是公积金贷款的话，要到你所在区的这个公积金中心，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单位，你所在的这个公积金中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以前单位是虽然是这个单位在朝阳，但是手续是公司的手续都在东城，所以我的那个公积金就是东城区的这个公积金中心，我要去东城区的这个负责办理公积金的这个地方去领表，然后来填写这个抵扣的这个申请，然后这个公积金中心要核实你的这个房子是不是首套房贷利率，核实你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还贷情况之后，然后有一个这个享受这个个税的一个抵扣。这个手续还是说起来还是有点麻烦，但是值得一办。 对，另外有些朋友啊，像天天啊，他就说这个扣除实际上扣除的是他的税前，比如说哈，他这个挣20000啊，那每月呢应该是交多少税钱？然后呢， 4000吧，差不多 啊，比如说4000哈。然后呢，他如果又刚才有这个房子问题，其他咱先不说啊，有这个房子问题，那就从4000扣除1000，那你就可以交3000了。 对， 你这样就少了1000。 少交1000就等于是得到1000吧？ 就得到1000吧。 对对对， 啊，实际上 就还是补了1000。 对，补了1000。 对，但是可能就是说法不同，但是就是说，但是这个政策其实来讲，我们也看到，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呢，对于收入越高的人群的这个体会可能会这个相对来说那个明显一些吧，就是说刚才说这个20000，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是在北京购房的话啊，我不能说笼统的100%，但是只要是在北京，尤其是2017年之前买房的这部分贷款的这个人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供要达到你工资的一半，那我们知道北京的这个一套房子的月供基本都在8000，7000-8000都是已经是很基本的数字了。如果你是2016-2017年买房，可能这个数字要达到10000以上，那你的收入我们推算一下，基本都会在20000、1万 6到20000以上，甚至25000左右。 嗯， 所以说基本上都会满足这个人群的这个需求，不用说担心你这个所谓的个税提成点的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再早有一期节目有听众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担心自己的这个收入有没有达到这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来看，这个有住房的这部分听众基本上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个税的一个抵扣。 嗯，来，这个二毛啊，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听众哈，他说了他的观点，他说8000块钱的房贷，那国家能够给补1000块钱吗？说是这样个意思吗？说他的理解是这样的啊，你有8000块钱的房贷，那么工资呢，比如说是10000，那国家呢给你扣除1000变成了9000，只有这9000块钱扣税，那么我理解这是对吗？ 这个是首先他举这例子有点不太对啊。 嗯， 因为你8000的房贷，你工资就是16000起步， 对，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因为你的这个你不可能让你还8000，让你的这工资才10000块钱。 嗯， 这是首先。第二来讲就是，最简单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举一个直白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小两口，如果其中一方有一套房子是享受这次这个首套房贷的这个优惠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家庭当中，以这个挣钱最多的这个人来扣除，因为扣除这个收入越高的人是相对来说利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相当于是抵了一个税。其实也是对于这个房贷人群，尤其是首套房贷人群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补助，我觉得是。 对，就是一个补助。 对对对，是一个补助。 嗯，这个补助呢是从他的让他少交税啊，从这个表现上来， 对 他补助的， 就是，并不是给你发1000块钱， 不是发1000块钱， 而是给你少扣税， 少扣税， 但是少扣的这部分税，其实就相当于也是 你就那钱就给留给你了， 这个口袋里了。 对， 对， 因为本来你可以交4000块钱税， 对，现在交3000， 交3000了，你不就落1000吗？ 少交1000，对对对，是这样， 是这么回事， 不是说你有这个房贷，我就国家每月给你发1000块钱现金， 不是不是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容易那个。 但是其实从实际效果来说，起到了这个效果， 对对， 但是可能大家不是直接感受到的。 来，这个勇往直前说了啊，说贷款人退休了但还在返聘，还能够享受吗？ 贷款人退休了 退休了 还在返聘，这个返聘就要看你现在还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这个 交税吧， 交税和这个正常的一个工，比如说你贷款人是这个商贷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嗯， 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多说到，你只要你的这个收入各方面达到这个标准就 OK 了。如果你是贷款人是公积金的话，那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缴纳公积金？然后有，你只有缴纳公积金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从这个抵税的这个优惠的一个措施。 嗯，实际上啊，我的理解呢就是您现在返聘还是说您退休，这个没关系。 对， 就说如果您现在返聘呢可能还给您发着钱，那么这个钱可能也得交税吧。 对， 就说只要你交税的话，您到底是多少税，那您现在比如说在供着房子哈，每年还要交这个房贷，那只要有税的话那就是要跑的。 对，是这样。 嗯，就是比如说您现在虽然是返聘，那您呢可以问一下哈，说那您每月可能还得交着税，比如交3000块钱税，然后您还供一个房子，那这个时候每月给您减1000块钱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其实这个跟你这个返不返聘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来，那咱们再具体说一下这个啊，就是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纳税人本人或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是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来买房，那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来扣除，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得不超过240个月，那就是20年啊。那么夫妻双方的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的贷款，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由购买方啊按以上的标准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每月啊每人500元来扣除，那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 变更啊。那如果是夫妻双方都可能的话，就一人500。 对， 对， 对， 啊， 其实 如果是一人就是1000。 基本上就是找一个工资高的人， 对，找一个工资高的 就 行了，因为他纳税也高嘛。 对，没错。 啊，那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呢，就需要填报的信息都有什么呢？就是应当啊填报住房权属的信息。啊，住房坐落的地址、贷款的方式、贷款的银行，还有贷款合同的编号、贷款的期限、首次还款日期等等信息。那么纳税人呢，有配偶的要填写配偶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以及号码，需要呢留存备查的资料。那么住房贷款合同，还有贷款还款支出的凭证等等资料，这个还是挺繁琐的。 对， 像这些都是 需要的，这个证需要的资料很多。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有八项资料， 嗯， 这个还是有点繁琐。但 那这个事儿是到哪儿去办呢？是到你工作单位还是到银行啊？ 这个是要到你贷款的这个银行去办。如果你是商贷的话，就到，刚才我们说，比如你建行，商贷建行，你就去这个所在的这个你当时办贷款的这个建行去领表。如果你是公积金的话，就到你所在区的这个单位所属的公积金，比如你东城的，就到东城的这个公积金中心，它都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你平常办业务在哪办，就这个就在哪办，然后工作人员他会给你领表，然后告诉你怎么去填， 嗯， 然后准备这些资料，然后这个资料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如果是公积，如果是商贷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银行去咨询。如果是公积金的话，就可以按照我们安居快讯当中提到的这个北京公积金的一个新的 APP，还有这个公众号，可以上面去咨询他们一下，然后再有备无患，就是这样避免您来回来去跑。 对，一个是北京公积金 APP 啊，另外就是支付宝生活号，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北京公积金啊，就是它的公众号北京 公 积金啊。 对对对， 那么这三款手机的客户端来询问一下就行了啊。 我个人，因为我也有公积金嘛，我个人的感受，用微信公众号，更利于你去跟他沟通，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后台留言的一个功能，然后你发一个消息，比如说我想这个办这个抵扣，然后那个公积金的后台他会告诉你，带哪些证件啊，带哪些手续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直观一些。 嗯，那你就上这个叫做北京公积金啊，有这么一个公众号，先查一下啊。另外，小慧这个呀，他说10年前买的房子，现在已经呢还完房贷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怎么理解？ 还完房贷就跟这个就没有关系， 就无缘了。 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呦，那我不亏了吗？啊，你看我这个一个月呢是1000，这一年呢是10000多，20年的话呢20多万，我就白瞎了。那没办法，那你要想想那217，就是2017年的317呢？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都是。 而且再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您买的这个房子早，这10年可没少升值啊。 嗯。对，还真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还挺赚的呢。 对对对，没错。 因为国家政策它随时都会有些变化。 对。 当然不可能什么红利和福利您全都 能赶上， 能赶上， 对对对， 这个不可能。嗯，那你像我这个年龄的话，我还赶上分宿舍分房了呢，那您赶上了吗？是吧？嗯，但是呢，很多人呢也赶上这个房子升值了， 没错， 大赚一把。 尤其是像刚才这位朋友说10年前买的，那我们看一下10年前正好奥运会。那北京当时的均价大概也就10000多。 嗯，对呀，啊，对呀，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住房租金的这个事儿，估计今天是来不及说了。 这个住房租金其实也还跟这个 差不多， 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我简单说两句吧，就是这个纳税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比如说北京，没有房子的情况下，然后产生的这个租房支租金的这个支 出， 可以按照以下的标准来定额扣除。直辖市呢是扣除标准是每年是18000，每个月1500。这个除了直辖市之外，如果是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那一般就是2线城市了。这个是一年13200，然后一个月是1100的扣除标准。 嗯。 不超过100万的小城市，就3、4线城市，有1线城市是9600，一年一个月是800。 嗯。 这是这个所在的这个标准，然后需要填报信息，包括工作城市的这个租赁住房坐落地址、出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还有出租方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租赁起止时间等信息，还有这个纳税人如果有配偶的话，还要填写配偶的相关的这个资料，还需要 准备住房租赁合同和协议等资料。 对，实际上这些都是通过这个扣税的形式、啊 哎、没错， 等于是你得到了钱。 对对，是 啊，比如原来你这个5000块钱的税哈， 你少扣了税、 啊，对，又扣了这个贷款的， 对， 又扣了你租房的，一下2000块钱就给你扣没了， 对对， 所以你现在也就交3000块钱就行了，原来可能5000， 压力比较大， 哎，一下你就等于是挣了2000嘛， 是 吧？另外，勇往直前说他是商业贷款，而且每月工资呢都扣税的，还贷着8000，那没问题， 那就 你还扣税。的话你可以去申请这个啊，但就给你扣的少点呗， 对， 等于你就落了，是吧？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了啊。那么非常感谢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都说过了冬至就是年，算算日子啊，离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春节就剩下最后一个月了。鸡鸭鱼肉、糖果、糕点，其实啊，那不仅仅是年货，更多的是父母对子女的一份牵挂和思念。 是的，妈妈早早就开始草拟年夜饭的菜谱了，爸爸也开始把春节的餐具拿出来备着了。这一年忙到头啊，就希望全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地吃一顿年夜饭，陪妈妈唠唠嗑，陪爸爸看场春节联欢晚会，这才是一顿完美的年夜饭。可现实情况是， 吃完年夜饭之后，爸妈要收拾一家子的残羹剩饭，还有厨房里堆积如山的锅碗瓢勺，等一切都忙完了之后，可能已经